第四十八集，正经工作。 操，这又不是我们的错，都是那些客人自己搞的。 没事儿，正好该。 今天同时丢了两个工作的安利可以说是遭受了金融海啸，他神情不快极了，都懒得搭理许少卿的嘴欠。 所以你现在又失业了对吧？ 四目相对。相对，听这话，本来安里已经往许少卿对自己动机不纯那边想了，但他转念又想到昨天许少卿说的我对你就是出于人道主义这句话，一窘马上打消了这自我意识过剩的念头。一天失业两次，他也是挺厉害的。 如果你最近白天没事儿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份正经的工作。 听到正经工作，安里一下子认真起来，身体前倾靠在桌子上。 你说真的？可是我去过你们公司，好像还挺…… 虽然许少卿的私生活欠检点，但确实事业成功，为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可能真的不是什么难事。 我公司你当然去不了，我们又不缺行动力只有大神五分之一的保洁员。我说的是一个短工，门槛大概不高吧，接受一下培训勉强可以做，工期十天，一天八百。 工期十天，一天八百，那就是八千。真的吗？ 安里一阵激动，没想到刚失业就有新工作上门，还是条件这么好的工作。他推的桌子都往许少卿那边靠了，几乎把他挤在身后的置物架上。 我真的行吗？ 许少卿不满地往回推了一把桌子，安里立刻恨不得把桌子搬到自己身上，让他充分地宽敞起来。许少卿打开手机里一个文档翻阅， 时间是五天以后，不过需要提前培训三天，培训是没有工资的，如果实在太差没有通过培训也有可能不录取。 没关系，我去，我会努力的。谢谢你许老板。 哼，称呼也变了，这个势利眼。开心了？ 你已经帮了我好多次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 所以昨天的事儿不恨我了？ 安里一直担心他再提，结果刚放下心来以为他以后不会再提了，他就提了。安里一下子表情僵住了，许少卿再次成为他的金主，这个问题他就不太好逃避了。安里开始担心万一说不好惹他生气咋办，这说不定就是个价值八千块的问题。空气凝滞了一会儿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为难地硬着头皮说一句想一句，慢慢悠悠地说道。 昨天的事情我也有责任，确实你又不想和我在一起只是帮我，那看到我发那种信息生气也是当然的。也许你把我想成你那个混蛋的高中同学了是不是？想来我们无耻的行径确实很像，利用你又推开你，但是你后来也知道我确实失忆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所以就过去吧，你也不用管我去医院的事，我自己会处理，咱们就当这两天没见过。哦，工作上是工作上的事，我是说咱们以后可以是那种正常的关系。 许少卿没说话，眼睛却笑了。安里看着他想，头一次看到许少卿这样笑。看了一会儿，安里脸红了，耳朵都开始发烧，又想好看的人都有压迫感无论男女，不过这笑看起来总有点诡异，是错觉吧。许少卿还在维持笑容，但总觉得表情有点崩坏，进入了似笑非笑的恐怖谷。 咱们可以是那种正常的关系，那你想跟谁是那种不正常的关系？ 把你手机给我。 啊， 快点儿。 安里把手机递给许少卿， 许少卿按亮手机滑动界面，果然看到了那个小绿图标。他抽动着嘴角点开，在聊天页面中看到了和自己的聊天记录，而除了自己果然有另一条聊天，昵称是往事随风。看最后的时间是在和自己之后，两个人还聊了一个多小时。 往事随风，真有年代感，怪不得不跟我聊了，找到同类了。这是 许少卿点开那个聊天记录，但没看，而是举着放到安里面前。 你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不弄你，把这个聊天记录大声的给我读了。 安里的脸都绿了， 怎么可能，我昨晚刚下的软件，他怎么会，不对啊。 他抓过手机打开昨天的另一个聊天，恍然大悟似的。 青， 可是他又想，不合理，自己在许少卿走了之后开始搜索交友软件，等安装上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，许少卿应该早就走了，怎么可能距离自己500米，他总不可能一直是待在车里没动吧，不能啊。 你， 虽然我不用这个软件，但是我认识这个图标，真没想到你一个直的也会用这个。哎，你在上面能说什么呢？好好奇啊。 安里好像不相信他的话，许少卿就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放桌子上。 随便看，密码1111。 我看你手机干嘛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没干什么。 不用跟我解释，我又管不了你。读一下，我就是好奇。 我不读。 快点，别让我着急。 你干嘛？ 菜色的安里的脸开始转红，再红下去就要紫了。他猛然灵光突现，低头想要操作一番，手机就被眼疾手快的许少卿一把抽走了。 还想删除？你比我想象的狡猾啊。看来我得监督你。 许少卿把椅子直接拖到安里身边去坐下，两条腿分在安里的身子前后，把他对在自己跟桌子和墙壁之间，给堵了个严实。 这样吧，玩个 cosplay 怎么样？我拿着手机，咱们一起搭配朗诵。你先选角色，你是演那个往事随风，还是演老鲤鱼？ 你是不是？ 安里想说，你是不是童年不幸，怎么性格这么扭曲，成天就喜欢折磨别人，给别人找不自在。想到他好像确实是少年不幸，这话就没说出口，只是憋着憋着说了一句， 这是我的隐私。 不读是吧？那我走了。 许少卿站起来，安里居然没有阻拦，他回头看了一眼安里，伸手去拿大衣。安里这才犹犹豫豫地开口了。 那个工作。 什么工作？ 行。 许少卿马上放下大衣坐了回去，仍然是双腿岔开包围着安里的做法，一手搭着安里身后的椅背虚揽着他，一手拿着手机放到两人面前。 选吧，往事随风 or 老鲤鱼。 许少卿近在咫尺，正用一种玩味又冷淡的神情看着安里。安里觉得他特别像是那种智商很高但心智有缺陷的可怜孩子，危险又幼稚。虽然他已经失去了和自己做那种事的兴致，但却仍然把自己当成一件可以玩玩的趁手玩具。一个比他大8岁却只能靠他施舍的人生没有前路的大笨蛋，自己这辈子也不可能跟他平等了。想到这一点，好像比前面的一切都更难受。安里心里建设了一会儿，就像平时一样自我和解了。怎么说呢，反正根据许少卿的转述，在前天喝多了以后，自己多丢人的话都跟他说过了，多丢人的事儿都上赶着做过了。在这个相识第一天就跟自己亲密接触了的同性面前，安里早就没有什么隐私和自尊，也多于矫情。况且跟那个比，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。 我选我自己。 行，